行了五线谱，无论怎么都孤独，毫无交叉碰触，世界怎么都孤独，款款钱要倒数，既然怎么都孤独，相爱为何忍住？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，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。 象征了永远，一起擦亮誓言，爱的同心圆，让我逃进你指尖。